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朱雀放下心来，看荣浩的目光忍不住带上一点佩服。庆德帝疑心已起，很难消除了，但他现在疑心的人太多了，连断肠符也逃不过，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尤其今天经过这考验，他肯定会暂时相信朱雀。然而荣浩却在想别的事。太子殿下说过，云岚喜欢斗狠，当时荣浩不懂，觉得权谋本就是斗狠，不斗狠还能斗什么？但今日才知道含义。杀狐离舍、栽赃庞景是云岚斗狠，虽然最终结果有益于大周，到底是剑走偏锋，而且不合正理。而斗狠的局限就会在于越斗越狠，对方也绝不会收手。庆德帝这次也是在斗狠，只是他年老阴滞，权术中陷得太深，已经不顾大周的利益了。又或者这也是权术的一环，像云岚说的，分家的儿子掐死也不可惜。荣浩权谋不精时，还以为对手是越傻越好，越是进退失据、穷途末路，自己越容易赢。看了小严的打仗游戏才知道，大军轰隆隆碾压过去不是最好的赢法，就算围城也留一个小小生门，因为人到了绝境，就算不逼出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也容易做出些不合章法的攻击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不小心就吃了大亏。弱者才怕对手聪明，强者都喜欢聪明的对手，因为聪明才会衡量得失，不会像蠢人和疯子一样打个鱼死网破。虽然自己也能打赢他们，到底要受伤。就像现在，他送赫连到了玄武门外，忽然停住了马，这西戎蛮子像是后脑勺上长了眼睛一样，也停下了马。反正是杀不了了，荣大人周身杀气顿消，甚至也像他之前一样办起深情来。 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赫连王子保重了。 赫连没说话，只是在马上行了个礼，穿着那身甲这样做未免有些呆。荣浩写诗时伤春悲秋，三页纸打不住，这时候却洒脱得很，直接调转马头转身就走，却听见身后赫连忽然叫道： 荣大人。 荣浩回头，玄武门外灿烂朝阳下，那西戎蛮子已经取下背上的长弓，这是荣浩第一次见他拉弓。西戎的弓也这样难看，势大力沉，上面镌个黑铁狼头。赫连一搭箭，把城门处的守卫都吓个不轻，燕龙更是箭都搭上弓弦了，但赫连这一箭却十分温柔。对，温柔，荣浩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样形容一支箭，但十二弹的强弓劲弩能射出这样柔和的一箭也足够神奇了。也许是箭头上穿着一个锦囊的缘故，看来并没有什么恶意。当然力度还是不小的，直接越过荣浩头顶，射入城门楼处的木柱里头，锦囊挂在上面直晃悠。早有人伸手取下来呈给荣浩，拆开来原来不是锦囊，是一块布包着个小银马，看起来十分精致，但也只是市井的精致罢了。周围没人偷看，看了也不知道来处，只有荣浩知道，是那天灯市最高的灯树上的灯谜的奖品，一只小银马。不过要到灯市散场才公布答案，自己并没去猜，因为茶楼那一会狼王的故事太让人生气了。他本来是要去猜的，一是因为可以趁机嘲笑西戎蛮子没见过世面，二是因为他自己属马。刚刚在西戎使馆他就发现了，那晚的所有东西赫连都重新找齐了摆在床边，没想到还有那个没有迎来的小银马。小银马留给了自己，那些东西赫连有没有带走呢？明亮的阳光下，城楼的阴影也遮不住这样的亮色，因为赫连取下了狰狞的黑狼面具，露出耀眼金发，笑起来也仍然是当初的样子，朝着荣浩道： 荣大人，你可要看好了。 看好什么？ 以小博大，以弱胜强。荣大人想学的阴阳术，我教给你，但我只做一次，荣大人可千万别眨眼。 他笑得这样灿烂，耀眼的阳光下，他在马背上又朝荣浩行了个礼。西荣的礼节也傲慢，当初蒙苍觐见时，荣浩就发现了，单膝跪地，抬手往胸前一放，果然塞外蛮夷。不过再傲慢也比不上他，觐见都不出现，名义上是忽里舍嫌他身份低微，现在想想，大概是觉得庆德帝不值得他行礼罢了。但他这次行的不是西戎礼，荣浩认不出来，但猜得到是西罗礼节。真是傻子，荣浩在心里想，自己有时候确实也话多，为了笑他是西戎蛮子，也举了很多例子，什么都说。说江南春光如何好，说学诗词的人正该懂音律，说送礼看价钱贵贱是最世俗的事，真正有教养的人送礼物要送人最喜欢的，投其所好，这才是最雅的。这傻子以为自己最喜欢权谋，所以最后给自己的礼物是这个。其实学不学得会有什么要紧呢？总归是晚。倒是他这样嚣张行事，要是遭遇刺杀死在半路上也很寻常。不过以他的心机，大概也早想好应付方式了。自己总归是棋差一招。满城楼的卫戍军都是南诏归来的老兵，不会不认得凶名昭著的黑狼甲，也知道那西戎弯刀下有多少边疆百姓的鲜血。赫连却这样嚣张行事，卫戍军里已经有人嚷了起来。敖仲将军神色不动如山，心里未必不愤怒，这也许会成为他投向主战派的种子之一。那赫连这样做事，有没有向东宫还礼的因素呢？反正利用大周人杀狐狸舍他也做得出来，回到西戎他还是没有母家支撑的王子。战事一面倒，对他的好处肯定没有战事焦灼更大。而东宫让荣浩来办这件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想杀赫连呢？想得再远一点，以东宫的谋略，怎么会猜不到圣上的想法呢？就算猜不到，永和殿的耳目也应该要探到端倪了。就像当初厉道勇的事儿上，一点点拼凑出轮廓，就算不知道确切结果，也有大致方向。庆德帝是朱雀，东宫又在是谁呢？早知道就多喝两杯酒了。荣浩没再往下想，也没再看赫连，只是调转了马头，朝后摆了摆手。 走了。 养尊处优的平西王世子，最爱锦衣华服礼节金贵的人，最后的告别也只是这样摆了摆手，打着马朝东宫走去，就再也没回过头。司红堂今晚灯光明亮，像挑灯夜读。虽然严君玉晚上早就不打瞌睡了，但看见厚厚案卷还是隐隐有些头疼。 萧炎不用看这个。 太子殿下一看他这样子就笑了起来，推出一小堆给他。 这些是我挑出来的，小颜看这些就好。 严君玉倒不觉得是区别待遇，东宫伴读文治武功本来就不用全才，不过叶良宇却是全才。扫了一眼严君玉要看的东西就明白了过来。 都是军机有关呢？ 军机现在不是都不往我们东宫送了吗？ 王叔有些处理不了，兵部也有不敢定夺的，所以送过来了。 这又是类似玄统府的事了。依云兰的主意，庆德帝不让太子辅政，干脆就撒手不管，看他焦头烂额，迟早后院起火，广平王这些宗室才会害怕。毕竟宗室也跟文臣一样，在那玩中立，不如逼他们做出抉择。但云兰还是信任叶良宇，知道张弛有道，恩威并施，也算一重道理。严君玉就更开心了。只要跟打仗有关的东西，他向来一目十行，连他们说话也听不太见。看着看着，忽然神色一凛。这还是萧景琰第一次看他露出这种神情。 不再像以前一样发现什么就第一时间看向身边人，而是凝神反复看了两遍，然后才转眼看向他。 这一封密函很重要。 为什么呢？ 萧景琰的语气像是老叶向当年教书。严君玉认真分析， 这上面可能暴露了细荣人的行军路线，前面都是没用的废话，事后对细荣早就没用了，什么都探不到，只有这一句特别有用，说赤水河的阳关失踪了三个，10年前和西戎大战，幽州牧还是个副将的时候重伤了查云硕，就是因为从河水变浊和血腥味判断出西戎人在上游饮马，所以在必经之路上设伏，西戎人从此特别约束士兵饮马宿营两件事，有主将的亲兵在河边巡逻。赤水河这地方是胡汉混居，阳关都是胡人，如果只是普通的行兵是不会杀阳关的，一定是重大行军，为了不走漏消息才会一律杀无赦。 他这番分析一说，叶良宇都有点惊讶，拿起那封密函来看，一看更加惊叹了，因为这密函是许多哨探的消息集合在一起形成的，几乎有上百件，光是百姓失踪就有10来件，有商人失踪，有狐女被拐走，有牧马人被劫杀，还有河边小孩失踪的。严君玉竟然能从其中找到一个阳关失踪的线索，实在让人惊叹。然而萧景琰却神色不动，问道： 赤水河流域不小，小严怎么知道行军路线的呢？ 还有这个。 严君玉又拿出一封奏章来，这次是正经的边关军报，上面用朱笔勾了一个圈，说的是燕北有些东西的价格涨了3倍不止，都是胡商从西方带来的宝石和香料之类。严君玉眼睛亮亮地看着萧景琰： 这是你勾的对不对？ 太子殿下被他问得笑了起来，点了点头： 商人最敏锐了，有时候比探子还管用，这几样东西都是要从西戎领土经过的，像从赤杰可以采购的那几种就没涨价，他们一定是知道要打仗了，所以选择囤货把价格抬高。我猜西戎一定是2线用兵，晋北用重骑，燕北用轻骑和五湖的混合队伍，在河水解冻前就一定会越过边境大举进攻了。 萧景琰唇角微微勾起来： 那小严再猜猜具体是哪天，猜中了我给小严一颗糖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